挑战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威胁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严重触碰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发言人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央政府支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察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对于欧盟早前表示对香港发生的情况极为担忧，耿爽表示，如果类似的暴力罪行在欧洲发生，相信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会坐视不理，期望欧方明辨是非，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18.1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在海南岛以南一带徘徊。在热带低气压和大陆反气旋的共同影响下，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与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亦都会有几阵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位于该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会有另一个低气压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的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26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67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69点，升2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1.2升6.4，建设银行5.81跌1仙，友邦保险75.15是跌1.1，盈富基金26.4跌1毫，美团点评74.05跌3毫，中国平安90.2升3毫，汇丰控股56.05跌2.5毫，新鸿基地产108.1跌3.1，中国海洋石油11.56是跌1.4，领展房产基金86.15是跌1.8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9.476，瑞士法郎7.91，澳元5.271，加元5.881，新西兰元4.948，欧元8.5988。每百日元兑港元7.37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8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20点，跌84点。港金现价报14,2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1.36美元，卖出1,522.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将军澳一带嘅交通先啦。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对开嗰度嘅慢线咧，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咁啊头先都有啲塞车噶。而家坏巴士走咗，咁啊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嘅。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就比较多车，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嘅，系外围嘅渡船街天桥过海比较多车啲啦，龙尾果栏附近。 港岛中环的天华道仍然有特别交通安排的，天华道继续有封路措施。至于新界方面，东涌文东路因为有工程，文东路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都要临时封闭的。而沙田大涌桥路嗰度咧，就因为有紧急维修啊，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对开嘅快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啊。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4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举有道，有你着数，手持一票马上送到，食大餐一日游，仲有好多着数任你揀。 咪开心住，接受利益出卖选票是犯法的，你随时跌落贿选圈套，为自己为香港拒绝贿选投下廉洁一票，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咩？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惩执法， 严惩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九月二号星期一嘅晏昼5:11，香港电台第一台有自由风，自由风嘅。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夜晚7:30嘅。今日咧就系咧开学日啦。咁啊，往时咧大家嘅开学日咧都好关注，譬如交通上面有冇受到一啲嘅影响咧？咁啊，新一年嘅课堂安排又系点样咧？咁但系咧今日开学日咧个焦点咧，似乎就去咗另一边啦，就系究竟咧有几多嘅同学啊，会系参与罢课行动，又或者咧系一啲嘅密站嘅行动？因为随住即系反修例嘅运动嘅发展啦，而家就开学啦，咁所以咧今日亦都有大学同埋中学嘅学生咧发起罢课同埋集会嘅，另外咧亦都有人咧系发起今日同听日咧罢工嘅。嗱，我哋先同大家呢一个小时先讲今日罢课的一些情况。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就是今日呢朝头早有好几间的学校都有一些学生，他们呢有一些就带着丝带，有一些呢就带着口罩，甚至有一些呢就是带着头盔啊，同埋呢一些过滤的口罩，即是我们叫猪嘴这样。咁就亦都有一些校友呢喺度参与嘅，佢哋会喺学校出边咧就手拖手啦，吓企喺度啦，咁亦都有一啲咧喺校内咧进行一啲嘅默站仪式噶。嗱，咁啊。 今日亦都有一啲學校咧睇到嘅，部分嘅學校出面咧係有警察咧就接報到場，就了解相關嘅情況，亦都咧係有問一啲嘅即係著住便服嘅人士啦，就係佢哋嘅個人資料啊等等嘅。咁啊，呢個係中學嘅情況，而另一邊廂咧喺大學咧，就係十間嘅大專院校學生會咧就發起咧罷課不罷學嘅行動，今日晏晝咧就喺中文大學嘅百萬大道咧舉行罷課集會，由中大嘅學生部嗰個網頁咧睇翻一啲嘅圖片啦，都現場咧相當之多人嘅，基本上成條百萬大道咧都企得頗為滿嘅，有唔少人咧開住遮啊等等啦，咁亦都有人咧係上台發言啦。嗱，針對住目前罷課嘅情況，咁究竟即係學校嗰方面係點樣去應對咧？其實咧，中大咧較早之前啦，佢哋係透過佢哋嘅即係學生嘅傳訊處啊，嚇係發咗咧一個嘅新聞稿嘅，咁就係話即係希望咧係可以學校學生咧係可以取消咧今日嘅集會嘅，咁不過咧今日嘅集會最終都係如常舉行啦。咁而教育局局長咧楊潤雄啦，今日咧亦都係即係去過一啲嘅學校小學嗰度咧探訪啦，睇開學情況啦，亦都同傳媒咧有一啲嘅即係。接受訪問嘅，咁楊潤雄咧，佢就話即係對於今日嘅罷課啦，佢哋咧都會係等學校開學之後啦，再搜集資料咧，睇下每間學校咧有冇特別嘅情況發生，同埋咧佢亦都留意到有啲學生咧學校入邊有默站嘅行動，但係佢相信咧學校係有能力處理嘅，佢亦都呼籲咧一啲外在力量或者任何人士同組織咧唔好去到校內作出騷擾同埋煽动嘅，佢亦都话咧，学校入边嘅学生如果需要表达情绪或者对某啲事件有意见咧，佢相信老师同校长系乐意同佢哋坐低嚟慢慢讨论，或者系按学校嘅既有嘅程序咧，同佢哋一齐解决问题嘅。其实每间嘅中学咧，佢哋处理罢课嘅情况咧都有所不同嘅，有啲就即系俾佢哋举行一啲嘅访问会啦，有啲咧俾佢哋讨论啦，有啲咧就做咗一个自习嘅。咁啊，大家对于今次呢个嘅开学嘅情况有啲乜嘢嘅睇法咧？咁同埋校内应该点样处理今次由反修例而引发嘅风波，学生嘅种种嘅问题咧？电话号码1872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9月2日，有网民在开学日发起不合作运动，阻挡车门运作，多个港铁站都有防暴警察戒备，至少带走四人。多间大学和中学都有学生发起罢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呼吁外界不要进入校园煽动学生， 外面的力量或者任何人士或者组织就不要去学校里面骚扰或者煽动，学校里面的学生如果需要一些情绪上面的表达，学校老师和校长是会乐意跟他们一起坐下慢慢谈。 朝早11:30，政府召开跨部门记者会，谴责示威者周末在机场和港铁站的破坏。运输及火局局长陈凡说，周末有超过三分一港铁站受冲击，又形容警员出现在港铁站是正常不过的事。 我们在这个铁路网络里面呢是有这个铁路警察，所以警察出现在铁路的处所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而且在很多突发事件，我们港铁的人员呢都是一些文职的人员，亦都一定需要警务人员的协助和支援。 中午12:30，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就去年被否决参加立法会补选资格提出的选举呈请获判胜诉。 其实香港人赢的实在非常之少，因为选举主任依然是有权就一个候选人的政治立场而去取消佢候选人嘅资格。 高等法院同时宣布，喺补选中胜出嘅欧诺轩不是妥为当选。 选举呈请判决标志住我一年多嘅立法会议员生涯告一段落。不过，若我一个人嘅议席 可以為接踵而嚟的區議會、立法會的候選人重奪參選資格。這樣，縱使天塌下來，都要伸張正義。 四點， 我們的香港又再經歷了一次浩劫。 警務處助理處長麥展豪說，過去一個週末，示威者在港九新界多處投擲至少100個汽油彈。 暴徒廣泛地縱火，他們在港九新界多處投擲至少近100枚的汽油彈。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相信今年嘅開學日對於學生咧、家長咧同埋學校嘅，特別係學校嘅老師啦、學校嘅管理人員嚟講咧，都可能會係相當大嘅挑戰啊！咁點樣應對呢一個挑戰咧？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我哋不如先揾嚟我哋嘅同事啦，陳浩之，佢喺中文大學嗰度咧，就幫我哋留意百萬大道集會嘅情況嘅。陳浩之，你好。 系陈燕婷你好， 系嗱，百万大道就主要而家有10间嘅大专院校咧，都有人喺度啦，应该有晒唔同嘅期次，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咧个人数上面你睇到系企成点样咧？ 冇错，其实喺三点集会啱啱开始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企满晒成个百万大道噶啦。喺集会开始咗之后咧，仍然都有唔少人咧继续入场啊。咁而家呢啲人数咧已经系企到去接近大学图书馆嗰个嘅位置噶啦。 嗯，都人数相当之多喎，如果我听你咁样形容， 其实都有以千计嘅人士啦，咁入面其实除咗系一啲大专嘅学生呢，亦都有部分嘅学生呢系着住少量学生系着住中学嘅校服嚟到到场去参与㗎，咁佢哋都话系朝早呢喺参与咗校内罢课之后呢，因为下昼冇堂啦，咁部分小就嚟到中大呢度去参与集会嘅。 嗯，嗱咁啊，嚟中大呢度呢通常都要乘搭港铁㗎啦，咁之前咧曾經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傳言咧，話港鐵可能會刪咗大學站啊等等。咁你睇到嘅情況係點樣咧？ 冇錯，咁啊最尾就係冇刪到大學站啦，喺大學站嘅情況啦。咁就但係我大概兩點零鐘去到大學站咧，就見到入邊咧都有大概係十幾個嘅港鐵嘅職員咧，咁就喺度駐守啦。咁佢哋部分咧係配備住一啲隨身嘅攝錄器嘅，咁咧但係都係喺度觀察現場的情況嘅啫，咁而喺大學站外邊咧，亦都係有一啲中大嘅保安，大概為數三四個咧，喺度維持住秩序，主要都係指揮啲學生咧，就去搭校巴去點樣可以上去百萬大道啦。咁其實因為喺兩點幾嘅時候咧，見到大學站咧都有啲人咧係呼籲出閘嘅人士咧去跳閘啊，咁部分人亦都係有響應到跳閘嘅，但係咧就有部分嘅出口就見到職員喺度觀察，但係就冇阻止，亦都有部分嘅出口咧，有職員曾經向一啲召集嘅學生啦，有查問過係咪啲車票或者八達通出現問題，咁但係現場嘅情況咧，個秩序都係大致正常嘅。 嗯，喺港鐵站出邊咧，除咗係即係港鐵嘅保安之外咧，有冇見到譬如有多咗警務人員巡邏啊等等咁樣啊？ 喺站外咧就係見唔到有警務人員嘅，咁站內咧都有見過一兩個咧就係巡經嘅一啲軍裝嘅警員啦。咁而喺站外其實除咗大學嗰邊派咗保安之外咧，喺主辦呢一個集會嘅各大學生會咧都有派出啲代表咧嚟到去做抖察嘅。咁主要都係指揮啲同學啲交通安排啦，同埋佢哋都話如果係遇到啲突發嘅情況嘅話咧，係會即時經學生會咧係通知翻學校嗰邊保安處咧，咁由佢哋去處理一啲衝突嘅情況咁樣。 嗱，之前咧其實中文大學出咗個聲明啦，就話即係主辦單位難以阻止意圖不軌人士進入校園啦，大學咧亦都唔足以應付咧咁大型集會可能引發嘅激烈衝突。咁佢亦都形容咧今日舉行集會咧係會存在極高風險嘅。但係你譬如現場所睇或者啲學生咧，對於中大呢一個嘅聲明有啲咩嘅反應，或者個秩序其實而家係點樣咧？ 其實現場的秩序咧都是和平有序啦，咁亦都唔見到有保安咧係特別有喺港鐵站嗰度去查問一啲學生嘅身份嘅。而見到泛泛大道咧，其實旁邊咧有部分嘅建築物咧雖然係關上，但係其實大學嘅圖書館咧亦都係照常開放，而行政樓咧亦都係照常開放，保安都係喺入邊度駐守咧，去向出入嘅人士去查問一下係咪中大嘅職員嘅啫。 嗯，即系都唔算系话太过严密地布防啦。咁啲学生佢哋参与集会，其实佢哋喺个集会上面做啲咩嘢？佢哋点样去表达佢哋嘅诉求咧？ 其實集會咧先後有唔同嘅大專嘅學界代表咧就去發言啦。咁其實都頭先同一啲學生傾過咧，佢哋嘅罷課嘅形式啊。咁有部分人咧就會去選擇去一周一罷啦。咁但亦都有啲學生咧都關注到出席率嘅問題咧。喺盡量滿足最低出席率同埋失業要求嘅情況之下咧，就盡量去罷課啦，去參與啲集會啦。但亦都有部分嘅學系咧係願意配合學生罷課嘅要求。咁就唔去計算出席率啦，甚至係提供一啲網上嘅資源咧，俾佢哋喺校外面學習。咁有啲學生除咗一週一罷啦，有部分係亦都有一啲話係會進行長達兩星期以上嘅罷課咁樣樣。 嗯，佢哋嗰個罷課不罷學其實係點樣處理法咧？ 係啦，其實有部分學生就話咧，佢哋罷課不罷學嘅形式咧，就係因為喺參與一啲罷課嘅集會啦，或者係唔同佢哋校內舉辦的一些論壇活動的時候，其實亦都可以認識到一些社會的議題，和跟不同人的交流，從中去學習。亦也是剛才講過，有部分是會繼續在網上資源那方面繼續去上堂的，所以希望去實踐這個罷課不罷學的精神。 剛才你跟我們聊天的時候都聽到後面有出席集會的人士就叫口號，你現場所觀察他們在個衣飾上面有沒有任何特別的？ 其實戴上口罩嘅人嘅學生咧就有一半一半啦，咁但係你話去到戴上裝備，譬如係頭盔或者一啲防毒面罩咧，其實都係十分之少數喎。咁頭先都有同過有部分戴上裝備嘅學生去傾啦，咁佢哋有一啲部分戴上裝備嘅原因咧，都係表達用一個服飾咧嚟到去表達佢哋嘅訴求，亦都係未必係有一啲衝擊或者係暴力嘅活動嘅一啲打算嘅。 佢哋點睇咧？罷課所能夠喺成個即係反修例嘅行動之中咧起到嘅作用咧？ 其實佢哋有部分人咧已經出席過八月五號嘅時候嘅一啲罷課嘅一啲罷課罷工嘅活動啦，咁但係佢哋有部分亦都係覺得唔樂觀嘅，對於政府能夠回應個訴求，咁所以就希望咧一直係用自己罷課嘅形式咧，咁就希望政府去首先回應咗佢哋要求嘅五大訴求先，咁但係有部分亦都係希望政府喺見到佢哋咁多學生出嚟之後咧，係可以作出一啲對話，或者係盡快去回應到佢哋嘅五大訴求。 具體嚟講，佢哋有冇話即係如果有一啲就話以13號為一個死線啊嘛，即係13號之後再冇，咁佢哋有冇講到係會想點咧？ 其實現場亦都係未有交代到會唔會有一啲升級嘅行動啦，甚至係我哋同過一啲大專生或者中學生咧，咁佢哋對於罷課嗰個期限咧，都仍然係同緊自己嘅一啲學生會啦，或者係老師之間咧去商討緊究竟嗰個罷課嘅時期有幾長，同埋幾時升級。咁目前大台方面即係喺主辦嘅方面咧，亦都係未有交代一啲進一步嘅升級行動嘅。 明白，好，唔該曬你，陳浩之傾咗一檔，麻煩曬我哋嘅同事陳浩之。剛才就同我哋報道咗喺中文大學啊百萬大道，主要係大專學界咧所舉行嘅罷課集會嘅情況啦。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另外一位中學嘅同學啊，係英華書院反修例運動關注組嘅成員鄧同學。鄧同學你好， 你好， 係鄧同學，你就讀緊高中噶啦，想請問你哋今日以你哋學校為例啦嘅情況係點樣啊？ 尚算 OK， 咁今朝我哋有同學喺門口默站咁样，咁情况都 OK， 都和平咯。 衣饰啊，各方面嗰啲有冇特别咧？ 有人 full gear 嘅出面，不过入到学校里面就都会除翻咯。 咁你哋默站默站咗几耐啊？ 一个钟到咯。 咁关于你哋而家嘅行动，即系默站完之后，咪翻去课堂嗰度正常上课定点样咧？ 唔係，默站完之後咧就開學禮，咁我哋就有另一個行動就係、是、杯葛開學禮。咁所以我哋默站完喺學校門口之後咧，我哋就入翻去，跟住企喺操場度咯。 嗯，企喺操場嗰度，咁跟住就淨係企喺度啫，冇做其他嘢。 冇做其他嘢， 系咁成个行动大概系做咗几耐啊？你哋 如果讲朝早就系一个钟到，咁之后杯葛开嚟前前后后夹埋三个钟到 咯。嗯，咁就完咗你哋今日嘅行动啦。 系啦，系啦， 系嗱，咁啊，校方嗰方面之前有冇同你哋倾过？即系究竟佢哋容许你哋做到边一个地步咁样咧？ 他们主要concern都是我们人身安全这样咯，那有没有底线呢？都是互相尊重咯，即是又不要搞到其他同学啦这样咯。 嗯，即是说是不是有譬如准许你们，是不是准许你们呢，譬如在校服上面带一些丝带啊，或者有其他衣饰啊等等这样啊？ 如果校服上面有丝带是 OK 的，口罩都是 OK 的。 吓，即系亦都冇话特别去要求有家长信咁样。 衣饰方面就冇。 系咁，但系如果譬如今日系参与默站嗰啲咧，需唔需要有家长信啊？等等。 咁本身今朝默站，因为唔系翻学，即系翻学之前嘅，咁就无需家长信。咁跟住之后入到去咧，其实本身呢个行动咧系冇同学校倾过嘅，咁所以咧、本身佢哋都劝我哋离开嘅，但系最尾我哋冇散去啦。咁跟住陆陆续续有啲校友入咗嚟学校，跟住同我哋一齐操场度企，咁所以咧最尾就佢俾我哋留低咯。 嗯，明白。阿邓同学咁样啦，因为咧就嚟答半新闻啦，答半新闻之后咧翻嚟再同你倾一倾，了解一下你哋今日嘅状态吓。唔该晒，转头翻嚟1872321，大家去大马嚟发表你嘅意见同埋睇法嘅，听一节新闻报道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8月31日在港岛发生的警民冲突，警方拘捕大批示威者，其中16人被控于铜锣湾参与暴动，包括经常在冲突现场作调停的社工陈洪秀。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12男4女被告年龄介乎18至39岁，大部分人报称是学生，亦都有社工、电脑程式员和厨师等，他们全部被控以暴动罪，分为3案处理。控罪指16名被告在8月31日分别在铜锣湾百德新街一带、轩尼斯道500号一带和修顿球场一带，连同其他人参与暴动。警方话由上星期五至星期日，有159人被捕，包括非法集结、持有攻击性武器等。今朝早警方分别在鲤鱼门广场和乐富等地系拉咗8人。谢振中又话，警方在星期六共施放241枚催泪弹、92发橡胶子弹、1发布袋弹和10发海绵弹。星期六晚有2名警员在维园行动的时候，被示威者包围和企图抢枪，生命受威胁下向天开了2发实弹。另外，消防处副消防总长陈庆勇话，上个星期六晚，救护员到太子站进行急救的时候，由于警方评估太子站附近情况不安全，基于伤者和救护人员的安全，港铁安排了1架的特别列车，让救护人员护送伤者到荔枝角站，再转送医院治理。玛丽医院一批医护人员因为不满反修例风波以来，警察涉嫌使用不恰当武力，午膳时间发起玛丽之路行动。医护人员在院内的大楼筑成人链，响应今日有网民发起全港罢课罢工的行动。发起人说，行动是寓意医护携手保护病人，亦都呼吁警方克制，恪守专业。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戴上黑色口罩，或者在衣服上扣上黑丝带，亦都有人手持标语和不时叫口号，包括香港人加油、医护市民一起同行等等。 外电报道，太平洋岛国索罗门群岛最快今个星期宣布同台湾断交，转移同大陆建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无正面回应，只是重申众所周知，世界上只是得一个中国，中国政府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报道引述所罗门群岛国会委员会主席话，已经成立一个部长级团队，准备同北京对话。所罗门群岛是台湾目前仅存不多的邦交国之一，相关单位同台湾驻当地大使馆暂时没有回应。在台湾，有民进党立委表示，在未正式断交之前，要极力去挽回。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18.1度、东经109.1度附近，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在海南岛以南一带徘徊。在热带低气压和大陆反气旋的共同影响下，离岸的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与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雨带会间中为本港带来骤雨和狂风，亦都有几阵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料位于该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会有另一个低气压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咁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开那段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回到去近住维园对开。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那段比较挤塞。封路方面，沙田大涌桥路因为要做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今日嘅罢课行动，大家有啲乜嘢嘅回应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我哋继续请翻咧，刚才同佢倾紧嘅就系英华书院反修例运动关注组嘅成员邓同学啊，邓同学你好。 你好， 系嗱，头先亦都倾咗咧，你今日嘅行动啦，咁同埋都讲咗少少咧校方嘅反应啊，咁但系其实你哋而家个打算，譬如听日咁样，你哋又会点样做法嘅咧？ 我哋听日本身都系会发起一个集会嘅，咁系和你飞嘅集会啦，咁会系全日嘅罢课嘅集会咁样咯，咁但系听日嗰个就要有家长信先可以。入场咯， 这个就是校方的要求吓， 系啦系啦 吓。咁你哋嗰个集会会系做啲咩嘢噶？喺校内呢个集会， 主要会有默哀啦，会有啲同学自己讨论嘅时间啦，同埋未知会唔会有嘉宾，仲同学校倾紧。 其实你哋觉得做呢类嘅集会啊，各方面咁样，即系可以起到啲乜嘢嘅效果，或者你哋想达到一个乜嘢嘅目的咧？ 我估校内嘅集会最主要系想针对翻学校里面嘅同学啦，咁可能有啲公民教育啊咁样嘅时间咯，就多过话要 make noise 咁样咯，即系例如可能佢哋落到嚟咁样，我哋系。我哋想请啲嘉宾嚟讲嘅，请啲有参与过呢场运动嘅同学分享嘅咁样咯。 而家预计听日会有几多人参加？ 保守估计就100人左右咯。 做完听日嘅行动，咁暂时系咪就系会翻去课堂嗰度正常上课咧？ 系。 咁即系暂时都未有继续去罢课或者继续行动嘅一啲嘅打算。 暂时未有计划住，不过我估可能都会系一周一霸噶啦。我哋睇翻之前啲问卷，但系个形式就未倾好。 你哋如果系真系做一周一霸咧，因为譬如听日嗰个嘅集会咧，都要有家长信啦。咁一周一霸，你哋有冇同校方了解过？校方嘅处理会系点样咧？或者系校方总体嚟讲，对于你哋今次呢个罢课行动嘅处理同埋态度系点样咧？ 我估。学校都会最重要是有家长信，因为他跟家长交代咁样啦。咁但系至于其他啲细节啊嗰啲咁，都有弹性处理嘅咁样。咁但系至于一周一霸咧，就我估就唔会再每个礼拜都有集会噶啦，喺课堂时间。咁可能我哋会发起另一啲行动啦，例如某个时间星期一嘅某个时间一起企起身背向黑板咁样。类似咁样嘅行动咯， 即系都系限于喺校内举行嘅一啲嘅活动啦，吓 系啦系啦， 系嗱，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哋觉得即系需要做呢啲嘅行动去回应而家社会嘅情况咧？ 因为其实我哋学校不嬲都啲同学都几关注社会同埋时事嘅咁样嘅，咁同埋都有唔少人出去参加。呢两个月嘅唔同嘅集会啊、示威啊、游行啊咁样，咁我哋都系想聚焦翻就系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咯。咁喺呢个时候，我哋仲未得到政府回应嘅，咁我哋认为要继续去表达我哋嘅诉求咯。 政府方面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今日有一个讲法啦，就话叫外边嘅力量或者组织咧唔好骚扰或者系煽动学生。咁其实你哋而家所做嘅行动咧，我想问，即系有冇外间嘅人士或者系可能系校友啊等等嗰啲咧，系俾意见你哋，定系属于你哋自己校内同学自发嘅？ 都系我哋自发，我哋关注组全部成员都系而家读紧中学嘅。 咁喺你哋眼中，其实有冇啲外界嘅力量系介入咗你哋今次嘅组织咧？ 冇。 系吓，咁啊嚟紧啦，咁你哋都会继续喺学校嗰度，可能系做啲即系一周一霸啦。咁但系会谂住个行动系延续到几时咧？ 未知，因为都系要睇翻历今次个死线系9月13号咁样啦。咁我哋都系要睇翻。看看死线那天会有什么事发生，看看会不会再升级这样咯。 明白，看看个社会环境再决定。麻烦你邓同学谈到这里。邓同学是来自一家学校英华书院的。实际上呢，今次这个罢课行动呢，如果我们看看即不少的媒体的报道，都有相即有一些比较 傳統人哋覺得係名校嘅學校咧，去參與或者參加嘅，咁啊，即係好幾間啦。譬如係有啲嘅報道，譬如係喇沙啊、英皇啊等等呢啲嘅學校咧，都有同學咧有參與呢一啲嘅行動嘅。咁亦都有一啲嘅同學，譬如係即係除咗係早人年啊，咁亦都好似頭先嗰位同學咁樣啦，喺會喺服飾上面啊，會有一啲嘅即係示意嘅行為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特別，就係有啲同學咧係捉起人鏈啊等等啦。咁啊，除咗即係根據資料所講，即係除咗譬如係喇沙呢一類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譬如係間諾實聖方濟啊，間諾實聖方濟國書院啊，柴灣同小西灣有一啲嘅中學啊，華人書院啊，瑪麗曼中學啊等等咧，黃人學校啦。是黃人學校亦都有呢一啲嘅活動咧所進行嘅。嗱咁啊，大家點睇咧？不過亦都可以留意啊，今日咧有一啲嘅學校出邊咧有呢啲嘅即係默站嘅活動咧，亦都惹嚟咗警方嘅一啲嘅關注嘅。咁警方就話即係有部分咧就係佢哋收到即係市民打電話去即係同佢哋講，咁所以佢哋咧就去睇下相關嘅情況啦。咁你又點睇？可以打嚟18721咧，同我哋講講。你对于连串的罢课行动的一些看法的。电话旁边我们不如就请来即另一位学界的人士跟我们谈下，就是来自金巴伦长老会耀道中学的校长刘子权的。刘校长你好。 好，你好。 刘校长，了解一下你们今天学校的情况是怎样的？ 今日我哋都有學生罷課啦，咁最高峰嘅時候有20多人嘅，咁就佢哋都係翻曬嚟學校，咁我哋俾個地方去，咁佢哋就會有啲啊討論啦，亦都會睇一啲嘅佢哋嘅影片啦咁樣，咁整體嚟講咧都係即係佢都好和平，同埋即係都係冇乜話大嘅問題出現嘅。 影片係睇啲咩影片啊？ 佢哋而家好多人睇嗰套啦，嗰套就係 Winter on Fire 嗰套嘅電影， 即係講烏克蘭嗰套嘅紀錄片。 係啦，烏克蘭嗰套啦，係咯。 係嚇，咁呢啲嘅行動其實學生喺做之前咧，事先係咪都有同學校嗰度打下招呼啊？ 有嘅，我哋八月尾嘅时候，因为我哋一路都同佢哋嘅沟通相对系比较好嘅，咁我哋八月尾嘅时候知佢哋成立咗个关注组，咁其实就老师八月尾都同佢哋倾过嘅，所以今日佢哋做嘅嘢咧，都同我哋系沟通得好嘅。 除咗今日之外啦，亦都有啲学生会发起，即系听日都会有行动嘅，又或者咧系参与一个一周一罢嘅。你哋所掌握到暂时你哋啲学生会系点咧？ 佢哋都係會有一啲嘅行動㗎，有啲佢哋就都差唔多話都決定做，有啲佢哋自己都傾緊。我哋學校一路呢都係呢會同佢哋溝通嘅，但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俾佢好清楚我哋三個原則㗎。第一個原則就係、是、學生嘅安全係首要考慮，咁呢唔可以影響佢哋嘅學習，同埋呢唔可以令到佢哋嘅成長呢嗰度有太大嘅影響。咁第三樣嘢呢就係、是、呢我哋都會鼓勵佢哋去自己諗成個秩序啊，咁樣點嘅？佢哋而家就會想喺學校有能夠有一個地方俾佢哋擺連龍牆咯。咁然之後或者佢哋希望能夠一路有一啲嘅喺服飾上面有一啲嘅即係嗰啲嘅絲帶啊或者其他嘅嘢去顯示佢哋個政治立場啊咁嗰啲。咁原則上我哋都會同佢傾咯，然之後睇下佢哋最後係想點樣，或者佢哋都會有一啲想話叫口號嘅時間啊咁嗰啲。咁我哋都係願意同佢傾嘅。 但係譬如唔影響學習咧，即係如果佢哋又真係罷課唔上堂咧，會唔會都對學校嘅課堂進度有啲影響咧？ 我哋嘅講法係咁嘅，如果佢真係罷課唔上堂咧，去嗰個罷課嗰日嘅學習咧，佢哋自己要負責翻嘅，即係譬如佢哋要做翻啲功課啊，佢哋咧如果係跟住有測驗咧，佢哋一樣係要測嘅咁樣，咁佢哋自己係有責任咧，主動咧係同老師咧。去傾翻，即係究竟佢點樣去學翻佢當日冇學到嘅嘢嘅。咁然之後咧，佢哋罷課，我哋亦都係 同佢哋傾，希望佢哋係即係有另類嘅一個學習喺度嘅，即係佢哋唔係話坐咗喺度咁去成堂或者喺度玩咁樣嘅，佢哋都係要話到俾我哋知佢哋嘅白課係有啲咩嘅學習咁樣咯。咁就我哋過往都係咁樣做嘅，咁佢哋都會明白嘅，因為我哋一路都好強調一樣嘢。其實不論佢咩政治立場，學習對於佢哋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咧，佢哋都會明白咯。咁我啲學生自己都會緊張嗰個學習嘅，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即係上一次六月嘅時候，佢哋拜完咗課之後，佢哋自己就會走去揾老師啊，攞翻曬啲嘢啊，咁就做翻啲功課啊咁樣類咯。 有冇收到嚟自家長方面嘅意見或者關注啊？ 家長嗰方面暫時我哋咁耐有一次啦，就係家教會嗰邊想詢問我哋，咁我哋都同佢哋傾咗嘅，咁就都唔係話有太大嘅問題，因為一路其實我哋同學生啲關係，學生係比較信任我哋學校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嘅，因為咧佢哋始終都係年青人嚟噶，咁佢哋咧要進入成年人個社會，即係如果佢唔信任間學校咧，咁其實咧會產生咗好多問題，同埋對佢哋將來咧。由年青人變成成年人嗰個轉變咧，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嘅轉變咯。咁所以因為啲學生對我哋嘅信任比較大，所以有好多嘢我哋係可以同佢傾咯。咁我哋亦都會尊重佢哋嘅一啲嘅或者佢哋一啲嘅選擇嘅。咁但係佢哋亦都會明白自己其實作為一個學生係有啲咩嘅責任咁樣咯。 今日咧，我见到有部分学校咧，即系就出边有同学密集啦，咁然之后跟住见到有警方咧系嚟过现场了解情况，或者系查询一啲嘅人士身份嘅。你哋嗰方面有冇咁样嘅状态咧？ 冇啊，我哋就佢哋都系入晒嚟学校嘅。佢哋嘅活動，因為我哋八月都同佢哋傾咗啦嘛，即系佢哋有啲咩活動咧，咁我哋都會建議咧。去咧同我哋傾咗嘅，咁佢哋傾好咗之後，我哋俾佢喺學校做，咁佢哋就會入曬嚟噶啦。 咁之前有冇警方即係譬如同你哋聯繫過，或者你所知有冇同一啲學界聯繫過？關於依兩日嘅情況咁樣啊？ 都冇就算警民關係嗰邊都冇話，即係嚟即係。睇我哋學校或者即係近來啲學生點啊，咁都冇嘅 嚇。嗱，校長，我諗咧，即係社會嘅人士，特別係即係唔同意見嘅人士啦，都會關注咧，學生可唔可以得到一個多方面嘅資料，或者係多方面嘅角度嘅睇法，咁意見以去先自己再作出個判斷嘅。咁喺今次事件之中，其實你哋學校會唔會點樣去幫佢哋咧？等佢哋都收到唔同方面嘅資訊，或者係睇到唔同方面嘅睇法咧？ 我諗嗱，第一樣嘢咧，其實學校係低年班嗰度有一啲叫人文科目啦，高年班有通識教育科目啦。咁我哋都係會去幫助學生咧，係能夠作出一個獨立嘅思考嘅。其實學生係喺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那個學習嘅過程入邊咧，老師係要做一啲帶領嘅功夫嘅。咁我諗社會係要相信咧，我哋。老師是專業的，我們老師是會呢是作出一個好的判斷，我們大部分老師都是能夠，譬如我學校的老師是能夠作一個專業的判斷，教導學生怎樣去呢是學習這個思考，認識呢這一些的議題，知道這些議題所有不同的論點啊，或者即是個利與弊啊。不過我諗而家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咧，其實咧係有一大批嘅年青人咧，係對個成年人或者對個成年人嘅社會咧，係失去咗信任啊！呢個唔係在乎去即係攞到幾多資訊或者去用咩角度去睇，而係佢唔相信成年人啊！如果佢唔相信成年人咧，喺佢成個成長嘅過程，將來去變成一個成年人嘅時候咧，其實咧佢係好難變成一個成熟。但係能夠負責任嘅成年人嘅，咁呢樣嘢咧係我哋好關注嘅。我哋亦都好希望咧，總之個社會環境點咧，我哋學校其實一路都能夠俾到學生對老師嘅信任係比較大嘅。咁我哋都希望能夠繼續維持呢樣嘢，令到咧佢哋會信任老師，就知道老師係為佢好嘅。然之後嘢亦都知道老師係會尊重佢有唔同嘅抉擇，咁就將啲事情咧係做好佢。咁喺咁嘅過程咧，係培養到佢哋咧係對自己个责任嗰种承担嘅，因为我哋个过程，我哋发觉咧，当我哋咁样对学生嘅时候咧，佢就会自己话要读翻书噶啦，佢就唔会话即系我抌晒啲书我唔理咁样嘅，系唔会嘅咯吓。咁但系我谂而家个问题系好严重咯。 咁啊，点样去建立翻佢哋对于成年人嘅相信咧？这个系另有一个更加深远要处理嘅课题啊！多谢晒你啊，柳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柳子权校长系一间中学嘅校长嚟嘅，电话号码18723，各间学校又点样处理咧？打嚟同我哋倾下。 呢个暑假反修例运动遍地开花，一班年轻人走上街头表达诉求。六月时，铿锵集访问过两位中学生，经过两个几月，佢哋有咩变化？开学在即，心情又系点？铿锵集今晚6点，翡翠台；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咁其實咧學校都係一個即係相當之有唔同嘅人士嘅地方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嘅校友咧，佢哋會比較關注咧佢哋譬如啲師仔師妹啊嘅情況啊等等嘅。咁所以睇到啦，譬如今次呢個罷課行動入邊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校友啦，佢哋可能會係製作咗一啲嘅單張啊、傳單等等啊喺門外派發。亦都有参与到今日朝头早的一些学校的譬如门外的默站啊种种的行动的。在整个过程当中怎样令到学生收到不同方面的意见呢，从而作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判断呢。电话号码18723，有位听众刘先生在这里。刘生你好。 啊你好啊。 是请讲啊。 我觉得支持学生罢课的。 是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现在政府的官员呢，将所有的东西都是摆在老师啊或者警察啊上台的。 嗯。 根本讲真的，你们做官的有错的东西是不是自己去解释啊？ 嗯。 是吗？譬如学生要有对话的，那你们做官那些是不是跟学生对话呢？ 嗯。 成日说学校的老师或者校长可以跟学生讲的。 嗯， 咁你都话难为啲老师啊，啱唔啱先？ 嗯， 点佢讲得正嘅，啲学生咧话你，老师你又偏帮政府。 嗯， 如果佢讲得比较中肯啲嘅嘢，咁你社会上啲人又话啲老师喺度煽动啲学生。 嗯， 我讲得啱唔啱先？首先， 即系似乎学校方面都难做啦，系咪 吓？我读得书少嘅， 唔好咁讲， 即系我以事论事嘅啫，系咪啊？即系围观者。你是啱的，冇人话你唔啱的，系咪先？你为官者不正的时候，咁你点教学生啊？想请问， 嗯、 你哋全部都用啲语言艺术去同啲市民或者学生讲嘢嘅，咁即系教坏咗学生咯，系咪啊？喂，学生而家唔同我哋嗰啲年代啊，而家啲学生有思想、有思维，同埋你全世界咁多信息喺网上可以大家可以互相去研究嘅时候，啲学生系有脑筋啊嘛，系咪？嗯，咁到今时嚟讲，你仲话要啲老师可以同啲学生沟通，你教啲老师点同啲学生沟通先？你话听？ 明白啊，明白啊，即系解决事件成个责任应该系翻翻去政府嗰度咯。 梗系啦，你成日都话系要啲警察去啊，或者老师去解决呢件事，根本你哋做官嗰啲完全系有问题嘅时候，点解唔出嚟去认错呢？ 好多谢晒阿刘先生嘅意见。其实头先都提过啦，有今朝早咧有一啲嘅警方嘅人员咧系去过部分嘅学校，了解出边有啲学生咧默站嘅情况嘅。咁刚才咧警方嘅记者会入边咧，亦都被问到喂咁、样做咧系咪散布一个白色恐怖啦？咁但系警方就喺记者会指咧，就系开学日一般咧会比较多人咧喺地区上面巡逻嘅，而一啲嘅个别嘅事件咧，佢哋系因为收到报案话一啲嘅校外咧有一啲戴着口罩的可疑人士，所以就去到那间学校出面跟进，以释除市民和家长的疑虑。有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你好。 是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呢今天呢其实警方成日都说即是接到人的报告问他哪个打电话不可以讲的私隐来的这些。但是呢其实好像说戴口罩其实好，即系未有呢件事发生嘅时候，有啲感冒啊，啲人都系咁戴口罩噶啦。咁你啲警方又唔会截查佢哋？点解特登去到啲学校啊，同埋啲学生嘅面前？其实唔系制造个白色恐怖，连家长都惊噶。我系一个家长，我个小朋友系大学生， 系 佢今日翻学， 我都話佢著件黑色衫，我就好第一個反應啊，佢著黑色衫會唔會俾人打噶？ 嗯， 定係就算唔俾人打，會唔會俾警察拉呀、啊？ 嗯， 即係雖然佢冇係衝擊嗰啲，但係其實我真係會驚嘅喎。因为其实而家随时都可以警察无啦啦咁，我你见睇啲片段啊，睇啲新闻啊，佢系咁打人，其实冇问过你系咪市民，佢话我哋分到，你分到啫，其实我唔知道你真系分到喎。 嗯， 你话我讲得啱唔啱啊？ 嗯，啊，信任问题啦，即系你信唔信任警方嘅问题啦吓。 你要我点信佢啊？咁多图片咁多嘢，你可以揾警察去扮示威者掟汽榴弹。咁你可唔可以解釋點解嗰個警察要打扮咗示威者掟汽油彈？而家你就成日話人哋縱火。 好多謝曬啊，盧女士。剛才呢一點咧，警方喺記者會上面就否認咗嘅。跟住有陳先生，陳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係， 係。我就想表達一下咧，即係關於即係而家中學嗰個罷課嘅情況咁樣。咁啊，我本身都係一個學校嘅老師。咁我諗咧就係而家政府咧成日就出嚟譴責暴力啦。咁當然我諗即係其實冇一個市民係想見到暴力嘅情況嘅。即係無論係你係乜嘢陣營都好，其實見到人受傷、見到暴力都係好心痛嘅一件事情。咁我諗緊就係政府成日講緊話啊，回歸理性啦，大家去回歸啲理性嘅討論。但係對於中學或者大學嘅罷課，或者對於一啲密站啊、集會啊，一啲相對其實好和平嘅一啲表達嘅方式，其實政府都係即係當然佢唔單止冇回應啦，其實佢係用緊好多白色恐怖咧，係去即係讓到學界嘅對於呢件事係好有戒心。咁我就真係好質疑，其實究竟政府對於即係所謂其實想回歸理性，佢嗰個嘅即係佢嘅熱誠係有幾大啊？ 係多謝曬你啊，陳先生質疑到政府嗰個嘅誠意啊，多謝你。有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一宗意外事故俾大家知道先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屈臣道啊，铜锣湾屈臣道附近咧，快线因为有意外，有啲塞车噶，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因为交通意外关系，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屈臣道至到告士打道湾仔交汇处嗰段咧，交通就有少少挤塞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正系收费广场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系隧道口多车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75.15跌个一，盈富基金26.4跌一毫，美团点评74.5跌三毫，中国平安90.2升三毫，汇丰56.5跌两毫半，新鸿基地产108跌3.1，中国海洋石油11.56跌一毫四，领展86.15跌1.85。今日五大升幅股份：中国投资开发、汇水国际、瑞强集团、兴科融医药同融众金融。五大跌幅股份：东正金融、南海石油、巨鲸控股、冠巢控股同绿色能源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6.4，瑞士法郎0.992，澳元0.672，加元1.334，新西兰元0.631，人民币7.172，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97。港金报14,230，比上日收市跌4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24.3美元，卖出1,255点，卖出嘅系1,525.1美元。港汇指数107.4，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较早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屈臣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去柴湾嘅交通系大致正常噶。不过反方向咧，东区走廊去中环嗰边，跟住维园落桥位啦，系车多繁忙，龙尾排翻去城市花园。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学园街。 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近住天马苑嗰段咧开始排龙啊，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电话机房，蓝田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的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多车，龙尾排队九龙城回旋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九龙塘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龙尾就排到去公主道近爱民村。漆咸道北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车多的，龙尾去到卫理道。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是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是车多繁忙的，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请你加倍小心驾驶。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哋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唔好喺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唔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唔好又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咁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 义。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啊，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陈家乐你好， 陈燕平你好，大家好，咁又一个礼拜啦。 系啊，一个礼拜吓，咁但系个局势究竟喺呢一个礼拜有冇话任何嘅改善咧？似乎睇上嚟就冇嘅吓。咁啊，我哋先不论咧周末同周日发生咗啲咩事啦，先讲今日啦。 好啊， 学校嗰方面咧就有学生系发动罢课啦，大学同埋中学都有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人系发起咧呢个罢工嘅。咁啊，今日亦都有人咧喺天马公园嗰度做一啲嘅集会啦。不过亦都可能真系要讲翻。一个实际啦，陈吉乐，即系呢啲嘅罢工行动可以为政府带嚟几大嘅压力咧？ 我谂大家都要明白一个好基本嘅好基本嘅认知咧。香港如果仲想被视为一个自由嘅城市，自由嘅都会嘅话咧，一啲和平去表达意见嘅地方同埋机会咧， 是应该容许尽量去到协助去进行先至啱噶嘛，系咪？ 嗯。 咁所以我諗好多參與呢啲嘅活動，去表達一啲訴求，不論係政治嘅訴求或者所有任何嘅訴求都好呢，唔係真係諗住話有啲咩即時效果，或者要見到啲乜嘢嘅實際嘅效用，而係話呢個係一個去體現一個公民社會，每一個香港市民作為公民應該享有嘅權利嘅一啲嘅機會嚟嘅。咁但係如果呢啲嘅機會受到限制，受到好多嘅打壓嘅話咧，其實正正亦都係鼓勵咗咧一啲我哋唔想見到出現嘅情況嘅喎，係咪啊？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在於，到底譬如話呢個民陣想搞八三一嘅一個遊行被拒絕取消咗，亦都有一啲今日想罷工嘅，本來想搞集會嘅尖沙咀又被取消咗，係咪啊？咁所以你慢慢就會發現咧，其實香港人，就是条气不顺了，就要想很多的方法去到表达这种的不满。有部分的市民可能好像我们这样，可能比较还是平心静气尝试去倾的，尝试去想一些方法合法地再表达，表达完再表达，直至到我们认为表达足够为止，或者政府会回应为止。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愤怒了，觉得你即是怎样呢？是不是逼我们上梁山呢？所谓或者逼我哋采取一啲我哋本来唔预备去采取嘅抗争嘅手法同手段咧，嗱，呢个唔系尝试为任何嘅行为去俾解释，或者系做一个即系掩护咩都好，只不过一个好简单嘅行为嘅逻辑或者行动嘅逻辑，系差唔多系放诸四海皆准嘅。当一个政权越嚟越针对人民向佢提出嘅诉求嘅打压嘅时候咧，咁人民自然就会谂，所谓啲冇咁制度化嘅、冇咁有系统嘅表达嘅方法，包括我哋周末见到嘅情况一模一样。 嗯，但系咧，譬如讲翻即系呢几日咧一啲嘅集会申请啦，咁当然8月31号民阵所想举行嘅游行就被反对啦。咁但系咧喺今日咧依然系有罢课嘅集会咧能够攞到不反对通知书嘅，而罢工嘅集会咧虽然尖沙咀嗰个咧亦都系被警方反对，但系起码而家天马公园嗰度都仲有一个嘅集会系攞到一个不反对通知书嘅，即系其实佢又唔系全部都唔俾你举行，而系佢是视乎情况而俾你去举行。 咁呢一种嘅不确定性咧，亦都系令到咧市民觉得系无所适从啦，包括我自己在内咧，都有呢一个嘅感觉同埋谂法。再加上咧，今日喺嗰个社会气氛方面咧，即系由早上开始翻工翻学，去搜同学嘅书包，喺学校门口咧去查身份证。去做一啲叫做登记啊，或者警方抄牌啦，所谓啊，抄一啲同学嘅牌，见到一啲嘅市民係佢哋认为呢係有理由嘅呢，就去停低人哋去到问。咁亦都有一啲呢係喺地铁站里面呢，我见到呢係远距离拍摄呢一个女同学俾3至4名嘅警方咧，系去查问啦嘅过程当中咧，警员态度咧系挑衅性嘅，叫嗰个喺远距离拍摄嗰位仁兄咧，你过嚟，你过嚟咁样吓，你想点咁住出嚟？咁我谂成个气氛咧系点解会有人觉得啦吓，系一种嘅白色嘅恐怖，系一种咧系而家咧似乎喺香港社会任何一个角落咧都系觉得系被监视。被跟踪、被监控，即系尤其是系警方或者系一啲大型嘅运输系统啦，即系特别系港铁咧，系嗰种嘅配合天衣无缝。咁大家就觉得好不安啊，亦都系嗰种不祥嘅感觉咧，系相当之强烈嘅。咁就算今日喺中文大学，即系我母校咧，举办一个好多人，我相信系几千人嘅大集会咧，都系一个大专界嘅罢课嘅集会当中咧。校方亦都系曾经咧系劝喻咧系学生会咧唔好进行呢一个嘅集会嘅， 佢认为有风险， 佢认为有风险嘅。咁你见到咧嗰种感觉系人人自危，特别系咧喺啲不同嘅机构啊，或者系不论教育机构啦，或者系运输系统机构啦，嗰啲管理层咧系感觉到人人自危啊，即系唔知点样控制民情，或者唔知点样处理疏导民情。咁但系老老实实。而家呢一个嘅即係延至今日已经差唔多整咗3个月啦，呢一个嘅反送中或者係逃犯条例嘅修例嘅争议， 去到而家都整整三個月。如果大家仲我相信依家都會好多人討論嗰啲，即係呢幾日見到嘅情況，有多分析，有多觀察，有多意見，有多情緒都好。但係唔好淨係睇到呢幾日就跳去結論，就係邊個啱曬，邊個錯曬，而問翻個問題，到底呢一個警民嘅衝突，其實係一個官民衝突嘅本質。如果港鐵壞咗，林鄭話多謝港鐵嘅職員去通宵搶修，咁香港壞咗啦，香港管治壞咗啦，咁林鄭同政府高官呢三個月做過啲乜嘢咧？ 嗱呢一點咧，我哋可以稍後再詳細傾啦。不過總括而言咧，其實過去呢幾個月啊，即係唔同意見嘅人士、一啲嘅反對修例嘅市民啦，同埋政府之間咧嗰個對峙嘅情況同埋僵持嘅情況咧，似乎並冇解決到之餘咧，而大家咧亦都有一啲嘅行動各方面咧係越嚟越升級嘅。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電話號碼187231，你點睇呢而家嘅狀態咧？咁啊，翻嚟今日啦，罷工呢啲嘅行動又可以對整個嘅局面啊，即係會帶嚟啲乜嘢嘅影響，發放一個咩嘅信息咧？187231，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嗱，電話旁邊咧，不如我哋揾嚟我哋嘅同事啦。咁佢就喺出邊啊，金鐘嗰度咧採訪緊呢個罷工嘅集會。咁係我哋嘅同事何立賢嘅，何立賢你好。 系你好，陈燕平。 系嗱，你而家就应该系喺特首办出边嗰个地点，点解会去咗嗰度嘅？ 系啊，其实喺头先大概夜晚六点左右啦，就因为现场系落起大雨啊，咁本身喺天马公园嗰度集会嘅人士就因为开遮啦，跟住就慢慢就企疏咗，就企咗落去特首办近住特首办门外嘅嗰个位置啊。咁嗰个时候咧，警方就喺特首办里边咧就有嗌咪宣布。就話喺呢個龍和道以及天華道對出嘅人士咧，就係非法集結，叫佢哋即刻離開，咁就引起一陣起哄，咁就令到特首辦門外其實而家係越堆越多人噶，去到大概六點半左右啦，就有大概20-30個嘅防暴警察就慢慢行咗出嚟水馬嗰、那個即係喺水馬後面嘅，但係就行得近示威者啲，咁佢哋就舉咗紅旗，就話如果再衝擊嘅就會使用武力噶。之後舉咗紅旗冇耐之後咧，其實咧就因為現場都比較多傳媒喺現場，咁警方亦都有嗌咪就話叫傳媒要即刻行開，唔好做示威者嘅人盾。之後就發射咗至少兩次嘅胡椒噴霧噶啦。 兩次嘅胡椒噴霧係向住示威者定係向住採訪嘅記者啊？ 向住示威者，因為採訪嘅記者聽到之後就都係暫為散開咗向兩邊嘅。之後警方就施放咗至少兩次嘅胡椒噴霧。而家呢一刻咧就示威者係向後退咗少少噶啦。咁就大概離呢個特首辦嗰個水壩嗰個位置大概30米到啦，而對出嘅一段龍和道其實已經企滿咗示威者㗎啦。 不如我哋先講翻咧較早之前啦，天馬公園個罷工集會嘅情況啦。嗰度你觀察到參加嘅人數係點樣啦？ 其實是由晏晝開始咧，我大概3點鐘左右就到咗天馬公園呢度啦。咁嗰時已經係坐滿咗整個天馬公園㗎啦，都有數以千計嘅即係集會人士喺現場嗰度嘅。咁其實整個晏晝嘅集會咧都係即係和平有序咁去進行啦，亦都有唔少嘅人士係上台去發言啦、分享感受啦，同埋講下即係點解會嚟罷工啊等等咁樣嘅。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嗰個秩序同埋參加者嗰個衣飾同埋佢哋理解嘅界別啊？ 是其實我都現場其實坐喺度嘅人咧就其實係咩年紀嘅都有嘅，但係就中年嘅我觀察到就比較多。咁佢哋咧就主要係即係都係著住黑色衫啦，亦都係即係部分都係有戴上口罩嘅。佢哋咧就即係都係比較和平咁坐咗喺草坪啊，或者企咗喺兩旁就聽台上嘅一啲集會嘅發言啦。而其實我亦都喺較早時候同佢哋傾過嘅。其實唔少人咧喺8月5日嘅時候咧，都係有參與嗰個嘅罷工。咁佢哋就覺得雖然政府好似都係對罷工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示威行動都係冇乜回應，但希望都係自己盡一分力咁去表達訴求，希望可以令到政府去回應佢哋嘅。 可唔可以講下佢哋嚟自咩界別嘅咧？ 係，其實同咗幾個傾啦，其中有一啲咧係嚟自金融界，都有啲係嚟自銀行界嘅。咁佢哋咧就話其實而家因為呢個條例影響咧，其實嗰個生意都係差咗啦。但係佢哋都覺得唔緊要，都係希望可以出嚟盡一分力去話俾呢個 政府聽他們的訴求，而其實現場亦都有不少的中學生，他們是穿著校服來出席的，他們就說自己都是放了學之後來，就希望可以盡自己的一分力去告訴政府聽他們的訴求。 他們有沒有想著今天做完這個罷工集會之後跟著會怎樣的，即是可以一個罷工的集會或者一日的罷工可以對政府施加多少壓力呢？他們自己怎麼看？ 他們就其實都問過幾個啦，都話其實覺得可以施加到嘅壓力係非常之有限嘅，因為佢哋話八月五號嘅時候咧，嗰個升勢好似比今日係更為浩大啦，但係政府都係冇一個確實回應啦。而今日佢哋就只係希望係即係再一次去即係用行動去表示翻佢哋嘅訴求。而其實咧有部分人亦都話咧聽日都係會即係繼續罷工啦。而其實大會亦都係講咗希望政府喺九月十三號之前係回應，如果唔係咧就。会有一个升级的行动，譬如是继续去罢工这样的。 嗯，嗱，咁啊，讲翻啦，即系而家你翻到去咧，即系特首办出边龙和道嗰个情况啦。你头先就话啲示威者同个水马应该大概距离30米吓，咁睇起上嚟，即系佢哋发射咗两次胡椒喷雾之后咧，大家嘅情绪有冇平静咗一啲啊？ 其实冇嘅，因为始终现场系一直都落住好大雨，所以咧胡椒喷雾嗰个功效或者嗰个驱散作用咧，可能对示威者嚟讲都唔算话特别大，同埋佢哋已经系着上咗全套装备，譬如系戴咗眼罩啊、一啲防毒嘅口罩啊、头盔等等嘅。只不过系因为现场系不断落住大雨，所以示威者亦都系慢慢咁向后退，而家就占咗龙和道即系对出特首办嘅一段啦。而其实亦都系有示威者用镭射笔咧，系照向特首办里边，同埋系照向特首办隔篱嘅嗰个中联办嗰个大楼噶。而家望入去咧，其实喺水马后面嘅防暴警察咧，我就见唔到咯。我相信佢哋应该都系暂时都系行开咗。咁而家嘅情况都系回复翻平静嘅。咁示威者都系企咗喺马路上边啦，都系嗌一啲口号咁样。 明白，好，何立贤，唔该晒你，暂时同我哋留意住相关嘅情况，麻烦晒。何立贤，我哋嘅同事咧就刚才喺特首办龙和道出边嗰度啦，做一个现场报道啦。似乎陈家洛都真系即系有一啲嘅集会啊，或者有人群。聚集咧，好多时都真系几容易同警方嗰度出现一啲对视嘅场面。 呢个系可以预见嘅，系咪？我相信我同你坐喺度都唔会觉得好突然啊！又去特首办，隔篱有解放军总部，又系有镭射笔，又有胡椒喷雾，甚至唔知啦，因为周末已经见到有水炮车啦，亦都出动过啦。咁呢啲重复又重复循环再循环嘅警况呢，係咪已经变成咗一种新嘅常态啦？双方面都升级，冲突呢係加劇，冇任何迹象显示呢係会停止嘅。政府口口声声讲嘅止暴制乱，建制派口口声声讲嘅要加大力度呀，诸如此类，咁实实在在喺香港到底政府或者建制派或者香港市民整体嚟讲呢，到底仲想自欺欺人到几耐呢？即係係咪真係有一个解决嘅方法呢？当特首一方面林郑月娥话建构一个对话嘅平台，咁但系不足三日咧，又话其实我已经回应晒你啲诉求，只不过我系不接受啫。咁嗱，呢一种嘅情况咧，对于好多抗争者嚟讲咧，其实系挑人嘅，亦都对于和理非派嚟讲咧，其实系嘥心机挨眼瞓。所谓有心人引号引住，同特首倾完之后讲得好明白，你俾两个诉求先啦，再倾其他嘢得唔得？咁结果出咗嚟就系冇嘅，就要继续即系叫做扯落去啦。咁所以警民冲突。就变成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咁到底政府想自欺欺人到几时 咧？咁过去嗰两日啦，睇到咧，即系有市民啦喺唔同嘅地方同警方冲突啦，警方咧亦都落过去地铁站嗰度咧进行一啲执法嘅工作，咁但系咧个手法就受到非议啦，特别系喺太子站嗰度。不如咧，我哋听听今日啊，警方喺记者会上面咧点样解释佢哋嘅睇法啦吓。 太子地站入面其实出现速龙小队就是对港铁的乘客狂打，究竟警队怎样可以告诉市民听其实坐地铁现在是安全的，流血的爆头的有多少个是你们所谓的暴徒呢？ 刚才你的讲法说在地铁站里面我们打市民这个讲法我们是完全不能够同意，当日警方进行的是应 我哋接到嘅資料係進入地鐵站，採取咗行動去制止一啲暴力嘅事件。我哋同事入到站內係被襲擊啦，而當其時亦都有普通嘅市民係順利離開地鐵站。再加上在地鐵站裏面，我們最後在被捕人士身上搜獲汽油彈，這些在在顯示了在上述範圍裏面有一些可能構成嚴重罪行的 違禁的物品和人士。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其實呢我們並不是整個地鐵站整個月台每一卡列車都入去處理。咁點解我哋會揀咗某一啲車卡去處理呢？就係同事落到去係會有市民向我哋講邊一度頭先有一啲曾經犯法嘅人。第二，佢哋亦都會靠佢嘅觀察同埋嘅專業嘅判斷去睇邊一度嘅人係可能牽涉喺頭先嘅一啲案件裏面。咁而大家睇到嘅片段好清晰呢，就係嗰個車卡裏面呢係做咗一啲我哋叫遮陣啦。個別的同事是有入到去個車卡，而入去的過程裏面大家可以看片段，亦有其中一些人向警務人員作出一些襲擊的行為，包括用遮或者硬物去打我們的同事。在那個對抗的情況之下，警方是有用過相應的武力令到他們停止他們那一刻的行為。 究竟被打的人入面有多少個是你們所謂拘捕的示威者？ 受傷的人士呢有我根據這個消防處的講法是有七個的。那究竟每一個在個事件裡面的角色呢，我們仍然現在在這裡調查當中，包括那63名我們拘捕的人士。那究竟那63個和那7個現在整體的關聯呢，我在這裡答不到大家。 你怎樣可以咁確定其實你哋冇殺錯良民，講得咁肯定呢？因為其實你頭先都提過，譬如傷者啊、被捕人士啊，即係都仲要再調查嘛。 我唔敢完全否定裡面會唔會有啲人係冇嘗試做過襲擊，但係肯定嗰班係一啲同警方去處理佢哋嘅時候作出對抗嘅人。咁所以警方呢喺進入個車廂期間呢，我哋係因為佢哋有使用過暴力呢，係作出過一啲武力嘅回應，包括我哋係有用過警棍，係有用過胡椒棍劑。 嗱，剛才咧就係聽到今日晏晝四點鐘嘅時候啦，警方所舉行記者會嘅時候咧，亦都有唔少傳媒係問到咧，係太子站嗰個情況㗎。因為8月31號咧，有警方就落到去太子站嗰度，亦都係入到去列車嗰度咧，呢個速控小隊咧就即係執行佢哋嘅職務啦。咁但係見到有一啲嘅市民咧，就俾佢哋都頗為近距離咧噴射咗胡椒噴霧，咁但係就睇片段咧，似乎係並冇係即時作出一啲拘捕嘅，咁事后究竟嗰啲人士有冇被拘捕咧？咁又另一个嘅问题啦。1872317:00翻嚟再同大家倾啊。 去到荔枝角站，再转送医院治理。8月31号喺港岛发生嘅警民冲突，警方拘捕大批示威者，其中16人被控喺铜锣湾参与暴动，包括经常喺冲突现场做调停嘅社工陈洪秀。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12男4女被告，年龄介乎18至39岁，大部分人报称是学生，亦都有社工、电脑程式员和厨师等等。他们全部被控以暴动罪，分开3件案件处理。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的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17.8度、东经108.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在海南岛以南一带徘徊。在热带低气压和大陆反气旋的共同影响之下，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为今晚维持。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预料位于该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有另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 预测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7:30，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想先提下大家啦，咁部分地区落雨，有啲地方雨势仲比较大嘅，所以要特别小心驾驶啊。咁中环嗰度咧，因为有公众活动嘅关系，有啲封路措施嘅。而家中环湾仔绕道嘅湾仔北出口暂时不能够通车啊。中区嗰度咧，因为有公众活动嘅关系，而家中环湾仔绕道湾仔北出口嗰度咧系有封路措施嘅。咁另外啱啱收到一宗坏车事故喺窝打老道噶，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罗福道，因为有坏车阻路，所以都好塞车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卫理苑咁远噶。而家窝打老道沙田方向九龙塘一带咧非常多车，因为罗福道嗰度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卫理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天美道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的龙尾就塞到浙江街咁远。反方向呢，现在这个东区走廊去观塘呢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就塞到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去到北角消防局附近，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支路那边的龙尾都很长，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繁忙，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啟德消防局，而出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嘅。咁啊，九龙区其他一般嘅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由九龙城回旋处一路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新蒲江渔港湾都系慢车，调翻转啦。咁啊，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彩虹道至到联合道，亦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美林村，亦都系交通繁忙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的污染会影响健康的，所以记得停车适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不要看少一支塑胶饮管，它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10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不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走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们的健康。走塑由走饮管做起。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陳家樂，我哋喺7:00新聞之前就聽過今日咧警方嘅記者會，佢哋點樣去解釋翻咧8月31日嗰晚喺太子站所採取嘅執法行動啦。咁因為當日咧就8月31日就雖然冇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即係警方其實係拒絕咗個集會嘅。不過依然有唔少嘅人士咧就走咗上街，初時就喺港島嘅，咁但係後屘咧亦都有啲人咧係去到尖沙咀啦，咁跟住亦都見到有啲人群，譬如係去咗太子啊出邊嗰度聚集啦，咁跟住亦都有啲嘅人士咧就落咗去地鐵站嘅。咁根據有一啲嘅影片咧影到咧就係地鐵站入邊都有一啲嘅人士係換衫嘅。 嘅，即係黑衫換咗其他顏色嘅衫啦，咁樣。咁跟住就有片段亦都影到咧，就係警方咧落咗去太子站嘅月台嗰度係執法嘅。咁有人就俾警棍去打啦，亦都有人咧係即係被射胡椒噴霧啦，咁樣。咁頭先亦都聽到警方嘅解釋啦，就話即係有人就即係有傳媒就質疑到，喂，你點樣分辨你打嗰啲其實係咪真係示威者嚟嘅咧？係咪你需要拉嘅人咧？咁但係警方就話，即係其實佢哋會係有一啲嘅行動，同埋亦都唔係淨係睇嗰一刻啦，亦都有其他嘅因素會睇埋啦。咁樣 我有留意嘅，不過我覺得咁啦，即係如果有99個人喺個列車當中。咁可能有幾個冇被警察打或者拉，咁就警察就我好專業㗎，我有判斷嘅，我根據一啲嘅情報或者一啲市民提供嘅資料呢係去執法嘅。咁嗱，講咁耐呢其實係三個字，即係信我啦，信我囉，我到時到後就攞證供去呈堂，你哋咪知道囉。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有好多合理嘅懷疑，而且亦都大家都望得好實㗎啦，即係你喺一個車卡裏面係去遠距離噴胡椒噴霧，去到即係無差別咁樣去打一啲嘅乘客。我不能夠判斷，即係我唔喺現場嚇，就話嗰啲係唔係示威者、抗爭者或者係疑犯或者你追捕嘅對象。咁所以嗰個嘅場面咧，嗰個鏡頭咧，事實上係令到市民咧係相當之不安，亦都令到好多市民咧係感覺到咧係憤怒，而且呢個憤怒咧係向翻港鐵去燃燒，唔係淨係特區政府，唔係淨係呢一個嘅警方噶啦。而家呢一個嘅對立嘅局面咧，已經係去到一啲我以前覺得係比較無辜嘅，即係港鐵啊，或者係港鐵嘅即係車務服務員，或者係港鐵嘅控制室裏邊。的一些上班的朋友，但是现在那种的即班紧的情绪就已经蔓延到那个位置了。再加上陈彦平就是今朝早李家超和这个陈帆局长就都有自己开记者招待会。不过即我想很多听众或者观众引以就是陈帆局长讲一句就说，大家不需要即是见到警方在港铁范围执法有咩咁特別啫？因為我哋有港鐵警區噶嘛，咁港鐵警區有警察執法，有咩咁特別咧？咁即係大家應該平常心看待啦。咁但係問題，大家就即刻諗起7/21咯，即刻諗起元朗咯，即係點解嗰陣時又會冇無警之城，係白衣人即係棒打其他嘅即係普通市民係無差別？咁你事後都仲未解釋得到嘅時候，咁而家你就口響響就係啊咁噶啦咁。咁所以呢啲累積日積月累嚇，各位真係日積月累嘅一啲嘅憤恨咧，一啲嘅憤怒咧，其實係令到呢個社會係不安寧。所以我都要講一句咧，就係、雖然李家超局長今朝呼籲大家，嗱我好公道啊，講翻句講嘅説話先。就話喂，大家唔好啞忍喎，對呢啲行為嚇，即係要出聲喎。你唔出聲咧，就冇法子壓止即係呢啲行徑啦嚇。用到啲好強烈嘅字眼嚇，警方又話佢瘟疫，又話佢係一個即係 豪 傑 嚇，社會豪傑 咁樣樣。咁我希望大家唔好淨係見到一啲現象，就俾一個形容詞或者俾一堆形容詞，令到大家感情更加進一步班緊躁動。不如諗下到底責任誰屬嘅問題。 嗱，不過亦都用另一個角度去講啦，的而且確咧，喺過去嗰兩日咧，針對住港鐵嘅一啲嘅行動咧，個手段係相當之激烈嘅，譬如係打爛佢哋嘅玻璃啦，專登將佢個閘機咧，嗰個八達通嘟嗰個嘅感應器咧，就 打 爛佢啦，係啦，然之後亦都有啲人咧衝埋入去個控制室入邊嚇，咁跟住又攞埋啲滅火筒啊等等出嚟，咁啊東涌站亦都一個即係其中最受破壞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啦，咁其他站亦都有啦，亦都令到咧港鐵一度咧係需要即係暫時停止一啲站嘅服務嘅，以去作出維修嘅。但係其實呢啲咁樣嘅種種嘅激烈行為，即係可能亦都要諗翻轉頭，咁你其實係想點咧？如果你話係阻止啲人，即係唔好等佢去東涌嗰度搭飛機，咁啊令到咧引起一啲嘅壓力，希望令到政府屈服。咁但係而家其實你係做緊一啲咧破壞其他嘅設施，亦都會影響咗好多市民嘅出行安排嘅一件事。因為大家都知道集體運輸系統，你冇咗港鐵咧，基本上都幾大問題嘅。 好多抗爭者就覺得港鐵咧係向政府靠攏跪低，就全程去配合。 呢个我观察嚟嘅，大家可以不同意吓，咁所以就要向港铁咧系去表达佢哋嘅愤怒啊。咁呢一个嘅做法咧，当然我今朝见到港铁好快恢复服务，亦都见到林郑月娥要感谢佢哋啊嘛。咁我即时嘅谂法就系港铁坏咗，多谢咁多位朋友咧系尽快抢修。咁但系香港坏咗，香港政府嘅千疮百孔嘅病。这个深层次的矛盾是不是真的透过转移射向可能港铁可能是机场可能是其他、不同的、半官方或者是私人的机构就可以叫做解决问题呢？即是现在政府、今天警方所讲的瘟疫蔓延，这个瘟疫之源瘟疫之首是哪个造成的呢？是不是政府造成的呢？我的答案当然就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嗯，嗱，1872311，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打嚟同我哋讲讲你嘅意见啦。 各位听众你好，好耐冇见，我系李炳文。 夜到难何再演，不封我迎头再遇。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我李炳文， 手下留情。 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亦都要留意咧，就係雖然機管局咧係為機場申請咗禁制令啦，禁止喺啲人喺嗰度即係聚集啦，你唔係搭飛機嘅就唔好去聚集啦。咁但係尋日嘅情況咧，就係真係好多人去咗機場嗰度聚集，用啲譬如行李車啊等等咧阻塞住一啲嘅通道，亦都令到大批旅客咧係唔能夠出到嚟，又或者如果佢哋就算入去咧，都可能要拖住個夾咧， 其實佢哋集體違反呢個禁制令嘅，可能係。会遭到藐视法庭的制裁都唔顶嘅，个大律师公会亦都讲过噶啦。 系啦吓，咁啊，大律师公会咧亦都今日即系出咗个声明啦，就话即系对于港铁过去两日啊，系超过40个车站被破坏咧，咁啊，大律师公会嘅声明咧就系严厉谴责过去周末群众集体违抗法庭禁制令，话群众堵塞同埋阻碍机场同埋港铁嘅正常运作，肆意破坏机场同港铁财物嘅行为，属于藐视法庭，蓄意漠视。法庭命令将将会咧令到社会咧推向一个目无法纪嘅状态嘅，咁啊呢个系大律师公会嘅声明。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嘅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你好， 系嗱你相当之熟悉即系铁路嘅运作啦。今次事件其实港铁成为咗一个被针对对象，你点睇咧？ 首先我系。101%同意大律师公会讲嘅嘢，呢个所谓违法达义已经去到个地步咧，已经冇晒理性。而家讲紧不但只话佢哋要面对将来一啲好沉重嘅刑罚，可能佢哋自己好多年轻人都会觉得。我做一个烈士啊，一个义士啊 ，OK， 今时今日佢哋睇咧，可能佢哋认为接受得到，但系最弊就系呢成个概念蔓延出去俾成个社会同埋下一代同埋更加年轻嗰啲人，佢哋嘅睇法系点？初出嚟嘅时候咧，我觉得如果佢哋系纯粹和平示威，其实好多香港人都支持嘅，亦都好多和理非喺后边撑佢哋。等到開始有少少暴力嘅時候咧，咁啲人都仲覺得唔覺赤，係嘛？覺得你政府企硬，五大訴求乜嘢都唔做，咁我哋和平100万人又好，100几万又好，你都喐都唔喐，咁暴力嗰班即係勇武啦嚇，我都唔叫佢勇武啦，總之我叫佢激進暴力啦。咁激進暴力嗰班咁做俾壓力俾政府都好啊，唔係我哋喺度。和平示威咁，当我冇到咁，嗱咁嗰阵时咧，都仲大家觉得好似佢哋啲和理非都好似仲值得去支持佢哋，但系而家去到个地步咧，系已经冇咗个止境啊！ 咁幾時先停止呢？係咪？咁你話即係啱啱你個問題就係港鐵啦嘛。港鐵我度諗緊，佢結喺中間，佢要點做呢？港鐵係應該政治中立。佢今日好多人就話佢好似變咗唔係政治中立，你自己諗下先。佢都要顧存住佢自己員工佢啲安全㗎。佢啲站到當時決定嗰啲站係刪，係因為港鐵同政府唔同嘅部門坐低傾過、評估過啲風險啊嘛。佢哋評估嘅結論係覺得啲風險係太高，唔可以接受，分分鐘會影響到港鐵前線員工甚至乎乘客嘅安全。咁佢先刪咗個站噶嘛？ 嗯嗯， 係嘛？咁呢樣嘢其實我係好明白㗎喎。 嗯。 咁你如果開咗個站，咁你出到嚟，咁到時出咗事，咁你點向前線交代呢？咁我係港鐵前線員工，喂，我初初返英國嘅時候冇諗住咩咁大風險㗎喎，佢集體罷工你咪仲慘。 嗯。 佢哋好似冇乜選擇。咁佢哋而家攻擊嗰個港鐵呢，第一就話佢配合 警方啦，又話將啲站刪咗啊，成啊咁。咁跟住又話有時佢哋又放警方入嚟啊，咁據我所理解呢，其實警方入去一係呢佢哋主動係心目中想拉人，咁佢就有權入去。如果唔係呢，都係港鐵係需要報案㗎。咁嗰幾次發生事件，佢係真係車站入面、車廂入面有扭打。咁如果港鐵見到有人喺度扭打，唔通佢唔報案咩？佢報案係天公地道嘅事，佢自己嘅設施俾人毀壞，佢報案係天公地道嘅事。 嗯， 如果咁就話哦，你港鐵邀請警察入嚟，於是乎咧你又同我哋對立。 嗯， 係咪任何人 ？OK， 唔係即係所謂同警察對立嘅咧，就係同我哋對立。 嗯。 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啊嘛！ 田北辰，我係陳家樂啊！我聽你嘅分析咧，就係、是、你好，就係話係無妄之災啦，即、就、係、是、港鐵都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所以就積極配合啦，亦都要向即係、公眾人士負責，對自己嘅職員負責等等等等啦。你覺得點樣收科咧？啊，咁啊，即係我哋見到個現象係向呢個方向走。咁啊，大家有一啲不同嘅意見啊，去表達出嚟。咁大律師公會咧，其實想提翻，即係你剛才閣下話100%認同佢嗰個聲明都好啦。咁佢都係繼續呼籲政府咧，係回應撤回修訂呢一個即係逃犯條例嘅訴求，亦都有咧係要求政府咧係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去到睇自六月以嚟三個月啦。發生了咁多事啦，咁樣所以其實大律師公會咧，一方面都係提醒市民，即係嗰個即係法律嘅責任，同時間咧，亦都咧係敦促政府咧係回應即係市民嘅訴求。咁而家政府你覺得嚇、可能係北京嘅掣肘又好，或者係政府本身係再冇其他方法，只係靠打壓，只係靠所謂止亂制暴，咁令到個社會嘅氣氛繼續咁樣去蔓延落去。咁我哋。即系谴责完啦，闹完啦，咁跟住你觉得我哋可以做啲咩呢？ 我话俾你听，我从来都唔觉得任何一方面谴责，任何一方面可以解决到问题。 嗯， 输蚀就会表达立场，就可以做到。 系， 但系解决唔到问题嘅，大家心里头有数嘅。 嗯， 我嘅立场其实全香港都好清晰。我一路以嚟都是话呢，我同前线啲示威者以前试过有一次即係都近距离接触， 嗯， 尤其是和李飞嗰班，佢哋嘅底线就係五大诉求，有两个佢哋紧张，最紧张当时係八月初嘅时候呢，係撤回就紧要过调查，独立调查嘅。最近呢独立调查已经远远超过撤回㗎啦。 嗯， 因为而家我最惊嘅咧，就已经唔系个逃犯条例本身了。 嗯， 而家系讲紧香港人同警察嘅关系。长远香港一定要警民关系系即系一个正面嘅关系。 我哋香港先至有我哋嘅繁荣稳定。如果唔系，讲咩嘢？ 系啊，但系你都知道 咁样折腾落去搞咩嘢咧？ 但系你知啦，即系 我一路都话独立调查委员会嗱，我讲咗好多次噶啦，差唔多重复到咧，我惊好多人觉得严督啦，调查委员会系查示威者方面、警察方面。全部 全面噶嘛，系啊，我知道。 但系就唔系查一啲嘅个案。嗯、总之监警会唔查咧，呢、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都要查。 嗯， 好啦，咁几时去宣布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咧，其实一日政府唔宣布呢件事情，我就担心一日就唔会完结。 嗯， 只有一拖长咧，就更加撕裂。 冇错， 又再示威者又多啲， 系啦， 令人不可接受嘅行动发生，跟住警察方面又采取一啲行动， 系， 总之呢一个咁嘅撕裂，持久落去就越嚟越大镬。而家唯一我见到系一定要做嘅咧，就系尽快政府去宣布会得去成立呢一个调查委员会，讲清楚埋大致上个职权范围系乜，系一个。叫做體面啲嘅，大家各方面都肯收貨嘅、嗯。不過就講到明，呢、這個調查委員會唔會開始工作，直至呢成件事情、 嗯、 真係控受控啦，佢先開始工作。 嗱，田北辰啊， 呢樣嘢係最緊要嘅嘢嚟。 係明白嗱、嗯我諗有其他人士都表達過同你同樣嘅睇法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咧，今日啊， 之前已經第一個講啦，今日我口水都乾啦。 係啦，就係好多人都同你一樣講到口水都乾啦。但如果我哋睇翻咧，譬如今日咧，政務司司長張建中咧出席記者會嘅時候咧嘅取態咧，即係似乎亦都有傳媒問到，喂，你其實係咪打算用緊急法咧？因為而家有一啲嘅咁樣嘅傳言就係咪就即係猜度會唔會係令到個社會嘅矛盾係越加升級？咁跟住咧就可能用緊急法咧去處理啦。咁啊，張建中咧只係一再重複咧，就係話一啲可以處理到情況嘅法律咧，佢哋都會去檢視嘅。你又點睇呢個緊急法嘅呢個問題？你會有啲乜嘢嘅説話想同政府講？ 緊急法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利。緊急法是譬如你控制網絡啦，咁咪全香港啲市民都要受影響。咁如果你行咗緊急法，咁你又認為可以容易啲執法？ 嗯， 其實今日有好多違法事件都發生緊啦。港鐵啲車站俾人打爛曬，啲全部都係違法行為啊！ 嗯， 冇收到不反對通知書出到嚟都係違法行為啦、 嗯。 我哋拉得曬咩？拉得幾多咩？ 係啊，禮拜六好多人啊，周街都係，係咪先？ 咁緊急法，咁、緊急法，你話唔俾蒙面，一千個人蒙面，你拉得幾多個啊？ 唉，所以咪就係 咁，即 係 話，如果你話緊急法，你要諗，你夠唔夠警力去做先？所以咧，我話俾你聽，咧今日去諗咧，係完全我覺得會都係反效果嘅。今日首先一定要係政府行第一步，我百分百相信，如果政府行咗第一步咧。和理非，絕大部分的人都搞到今日都攰啦，兩個幾三個月，絕大部分人會都開始收貨少咗出嚟。前面激進嗰班咧，都開始應該唔少人會覺得至少會得被回應。因為佢而家訴求咩啫？佢哋最想就係查清楚呢件事啊嘛。佢而家全部都係針對警察。咁如果你呢個調查委員會大家都講清楚查嘅，我係有信心。他们会收货、就不用想到是不是什么紧急法、解放军、不用这么恶劣。 我的研判就是这些这重的重锤出击紧急法又好解放军又好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地下化整个抗争运动地下化。 啊、不过刚才田北辰也点出一点很重要就算你有紧急法的时候、即你扯不论他的影响你够不够警力去执法呢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多谢你。 不觉得够警力执法 是。是多谢你田北辰倾到这里不过拜拜。田北辰是来自立法会的议员来的电话号码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 一批市民在特首办对开的添华道和龙和道交界水马及铁闸外聚集，防暴警察一度在闸内举起红旗，又曾经向外喷射胡椒喷剂，之后双方稍为向后退。在晚上那时有在场人士向闸内掟物品，亦都有其他人呼吁现场人士保持克制。防暴警察一度在闸内向外喷射胡椒喷剂，警告会使用催泪烟，在场人士指骂警员，又说并没有冲击。另外，立法会示威区聚集的市民挨晚开始增加，有市民说特首办外面有警员喷射胡椒喷剂，呼吁其他在场人士带上防护装备或者离开。跨界别罢工集会下午在天马公园举行，参加者坐满天马公园。有集会人士说，政府几个月以来没有回应五大诉求，所以参加集会再次发声。大会说，集会有来自超过29个界别，超过40000人参加，决定配合大专学界的罢课行动，将今个月13号设为死线，要求政府回应诉求。而大专学界在中大百万大道举行罢课集会，参加者企满整条百万大道，大会估计有30000人出席，大部分人着黑衫，有人戴备口罩、头盔、眼罩等装备。现场所见，其他大专院校的学生，例如是港大、科大、教大等学生都有参加。另外有不少着校服的中学生出席。有大学生说，罢课未必会对政府造成压力，但是香港人有发声的自由，重新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大专学界的学生会说，今日起罢课两个星期，要求政府在今个月的13号晚上8点之前回应五大诉求，否则考虑行动升级。警方说不同意上个星期六晚在港铁太子站内警员暴打乘客的讲法。警务处助理处长麦展豪说，警员当日是接报进入港铁站阻止暴力事件，入到站之后有警员被袭击，警方最终在一些被捕人士身上搜获汽油弹，亦都检取一些无人认领的汽油弹。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警员到港铁站的时候，有市民告诉警员在哪一个位置有怀疑犯法的人出现，警员是有合法的怀疑去处理，并非进入每一个车卡。他又说，在一些车卡有人向警员掟雨伞，亦都有人举起雨伞阵。被问到现场被警员打爆头的人士之中有几多人是被捕的示威者，警方就没有正面回应，但是谢振中说现场有七个人受伤，警方仍然跟进入院伤者的角色。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大约760公里，即是北纬 17.8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在海南岛以南一带徘徊。在热带低气压和大陆反气旋的共同影响之下，离岸海域和高地仍然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晚维持。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预料位于那个热带低气压东南面的南海中部，可能有另外一个低压区逐渐发展，它们之间会互相影响，以致热带低气压的动向和发展存在变数。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天气报告。预测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狂风骤雨，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两宗坏车，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罗福道较早时的坏车啦，仲未拖走噶，咁仲系阻碍紧部分行车线。龙尾咧而家排到去公主道近七咸道南。另外咧就系启瑞去观塘方向管道之内都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山谷道。 另外咧，启瑞去红隧方向同埋去尖沙咀嘅车龙咧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嗰边，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啦就喺爱民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只系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都是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首先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景泰街那段依然都是繁忙一些，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是繁忙的，龙尾在丽景。沙田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咧，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城隧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喺晚上又或者能见度低嘅时间出街，可以着浅色又或者系鲜色嘅衫，等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可以清楚见到你。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嘅，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在公开透明嘅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不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的。想知多啲，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攞本公开资料守则睇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刚才咧，立法会议员嚟自原政实卓嘅田北辰啦，佢认为咧，示威者对于港铁嘅破坏咧，其实系将佢哋嘅愤怒转移咗去港铁。咁、但系佢亦都系体谅到，即系港铁咧，根本喺好多情况之下，佢亦都冇办法吓，好多嘅掣肘，即系你叫佢吓唔停佢啲车咩，唔封佢啲站咩咁样。咁佢哋都要有其他嘅一啲嘅考虑嘅。咁刚才咧，其实港铁亦都出嚟开过记者会啦，咁啊，根据翻即系港铁嘅代表咧，刘天成咧，佢嘅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如果喺大型游行之前咧，佢哋将车站关闭咧，想即系唔好喺乘客喺个站入边，唔想车站咧成为大型冲突嘅地方。咁当然即系都要疏散人群噶，但系如果发觉冇办法做得到，而且咧入边亦都产生咗一啲纠纷咧，就需要警方帮助，由佢哋咧嚟将啲乘客咧劝离车站。呢、个就系直接回应紧咧8月31号晚咧喺太子站发生嘅状况，因为当晚其实系有南三嘅乘客咧同其他嘅乘客有争执，同埋有锤仔出动嘅。咁根据港铁嘅说法就系话佢哋因此咧而向警方咧求助嘅。 我想请大家谂一谂啦，同埋陈燕平谂一谂啦，即假设我哋当日当晚喺太子站，我哋嗰日去食饭嘅啫嘛，系咪约咗朋友，咁就去咗嗰个时地咁啱个时空，咁然后就港铁就应警方嘅要求停止，因为警方话我唔想你用呢个方法疏散啲佢哋口中嘅暴徒，佢哋口中造成香港浩劫嘅呢班人，所以就停晒所有嘢，然后我哋落嚟去捉人，咁事后今日讲嗰啲咩专业啊、判断啊、咁啊案情报啊、睇观察啊等等等等，但我哋普通嘅市民，如果感觉得到原来坐港铁系好高风险噶，或者某啲时段去进入地铁站系会好高风险，因为我哋唔知几时港铁应警方要求 停咗个服务，跟住我就坐喺度等乜嘢呢？困兽斗，可能系胡椒喷雾，可能系催泪烟，可能系其他方面嘅冲突。咁点呢？即系港铁嘅责任又摆喺边个位呢？系咪净系话应警方要求，所以我哋乜都唔做得？咁呢个系咪亦都系对其他乘客嘅一个负责任嘅讲法呢？ 港铁呢是负责营运的，可能很多东西都未必是他们所能够自己即是彻底地去控制到。187231，有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你好， 陈小姐，你好。 是，你好。 是，请讲。 其实我是赞成，如果真的有示威游行，港铁是要停的。但问题就是说，你现在见到班表现的示威者啦，或者我口都是暴徒。一个唔觉，一个要唔要啱听就一打噶啦。讲真，喂，如果我系普通乘客，我出去食饭，喂，我讲一句唔啱声，我系咪俾你打要？咁点解你唔停啫？喂，你都保障我哋其他乘客安全先得噶。 咁如果陈小姐，你当时喺港铁站里边或者任何一条线里边，咁佢停咗，咁你就坐喺度等噶咯，同其他人一齐，即系你口中想见唔到嘅暴徒。 冇所谓，讲真，因为其实冇所谓，因为其实我海港就系我哥哥系港铁嘅职员嚟嘅，系内部职员。我有一晚放工，班示威者围堵港铁九龙湾总部，佢哋讲咗一句说话，佢哋唔啱听。正话有冇搞错？已经即刻俾班示威者围住，争啲要打。喂，点解你唔停开？连员工都冇，都唔安全喎。问题就系话你都要顾住班人，都要顾其他乘客噶。我等咪等咯，我冇所谓噶。因为就算你哋而家发展咗咁耐，你哋日日去示威游行。我都要等噶啦，我冇地铁，我得巴士，我都系俾你焗住等噶啦。点解你净系顾住你唔使顾其他人噶？问题就系、是，你哋而家巴士晒，你见到佢哋琴日系咁打烂晒啲嘢，喂，而家佢哋系失晒常理性啊！问题系、你见佢哋去示威放火，住宅区嚟噶，东涌铜锣湾。你哋一个唔觉系烧晒人哋啲嘢嚟噶，所以你系作为一个，你唔系净系服务示威者，你仲要其他乘客安全之后都系人命嚟噶，唔系学今朝民主派孟晚舟好遗憾佢哋放火，喂，其他人人命嚟噶，你用一两个字遗憾。你有冇搞错啊？ 明白，多谢晒啊，陈小姐的意见嘅，黄生，黄生你好， 系， 请讲 啦。陈小姐嗰啲，咁你自己即系回应翻啱啱讲嗰个啦吓，咁佢自己，中意俾人咁样困住喺入边走又走唔到嘅，哦，咁唔系喎，我啊好希望佢快啲开车走喎、吓，你仲自私喎、 你嘅意见系点样咧？ 咁嘅环境点坐喺度等啊？唔紧要，咁我讲翻我自己嗰啲啊。 好啊，黄生，请讲。 我想话咧，我哋由六月九或者之前和你即系和平游行咧，都出咗好多次啊。咁我其实我都有即系接触到前面佢哋嗰啲人嘅心情。讲真，大家而家都系好灰。咁佢一灰得嚟咧，佢系如果系牺牲嘅。咁而家其实咧，即系希望阿林郑。政府啦，即系呢班咁嘅高官啦、有人性嘅，或者为咗自己，即系为佢自己将来嗰几代人好啦，为咗自己仔女可以抬起头做人咧，真系要谂下点样去整翻好个香港咯。而家系等啦，对方睇边是但一边死人先嘅啫。如果呢一边示威者，嗱而家好多嘢影像化噶，如果。见到一个学生活生生俾你哋唔觉意打死咗啦吓，而家好多嘢话我唔够好啊，做好啲啊，好多藉口啊。你是但一个学生死，我唔好话多啊，你六万人出到嚟啊，你点控制啊？到时，而所有人系有晒 target 噶，我亦都甚至乎已经有人都开始讲啊，你啲高官，你系咪谂住搬嚟香港呢？定系你揾100个差人守住你屋企先啊？ 唔系，我谂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其实 都唔想喺依场嘅事件当中咧，有任何人系失去性命嘅。受傷的人已經很多了，即無論是警方執法的啦，無論是即參與示威的人士啦，或者有一些他是可能在現場幫手做一些救護工作啊等等的人士啦，受傷已經很多了，就不要再有其他的一些選項。 我想黃生都是一個即他所講的是幾表達出不少香港人的心聲，不論你企邊個陣營啊，不論你諗緊呢件事的時候的出發點是點都好，個問題就是話香港搞成咁。啊、社會撕裂去這個地步，這麼多的系統，公共交通系統又好，機場管理局又好，開始崩壞了、這樣的格局，這樣的局勢底下，到底還有什麼可以做去避免、去避免進一步惡化、大家最不想見到的就是有剛才黃生所說的那個情景嘛。我想這個提醒或者提示是很重要，但是去到今日，陳燕平你都知道超過1000人被捕了，已經三個月以來超過1000人。你想想這班人要去搜證，要去舉證，要 去法庭，是抗日持久的一個司法的過程來的。即是說呢，我們現在講緊三個月去到今日，可能跟住落嚟嗰啲嘅案件，嗰啲嘅爭拗，喺一個冇獨立調查委員會、冇任何意圖去到修補撕裂嘅政府嘅駕馭底下，呢啲嘅惡劣嘅情況咧，只會不斷不斷咁喺我哋眼前面前再重複。咁點收科咧？20%即係百分比嘅支持度嘅一個林鄭月娥嘅特首，係咪？即係個民望淨值係差唔多60%有多。咁你點捱落去咧？喂， 我諗呢個就係即係全香港嘅人士喺度問緊嘅問題。 呢個就係紅劫啦，呢個就係 政治 嘅災難。 收科咧，陳先生，多謝你啊，黃生，陳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 你好， 係我想講一講咧，其實我真係好唔明白而家嗰班咁嘅示威者啊，點解要破壞咗咁多嘅公共設施咧？ 嗯。 同佢而家呢個反送中啊示威其實有咩關係呢？即係最高嘅境界係咪應該唔好影響民生去爭取你嘅民主？200万人行出嚟唔得，我哋有300万，300万唔得，我哋有400万。但係你而家咁樣做，其實都未見其利，先見其弊。而家其實佢而家好似去我屋企打爛曬我嘅嘢咁。 嗯， 你而家其實每搗亂一樣嘢，其實係我哋納税人嘅錢。另一樣嘢，我覺得好心痛啲學生，而家拉嘅唔係拉咗嗰啲我哋喺電視見到大大隻隻啊搞事啊打政府啊打差人啊嗰班人，而家係拉曬嗰啲學生。點解要咁樣做呢？對成個社會有乜嘢好處呢？點解大家唔可以和平理性呢？星期日我以為已經係一個好轉，係和平咁樣大家去表達，咁咪一路落去咪好咯？點解好似越嚟越暴動咁樣呢？其實成日话香港政府唔好，其实你哋嘅诉求系乜嘢嘢咧？我哋都听到，我哋听到你要求啲乜嘢嘢啊？但系我哋呢啲人，我系唔中意用暴力。其实而家无论边一个电台又好，边份报纸都好，将暴力美化咗，所有嘅嘢都合法咗嘅。点解？同全部都同佢解脱嘅。咁点解冇一个份报纸冇一啲嘢出嚟谴责呢啲？真係咁暴力嘅行為嚟嘅呢？其實無論喺地鐵、喺機管局入面做嘅人，其實佢嘅生命都受到呢個安全威脅啦。好多人都唔係香港人啦，就算係外國人，佢哋都好希望係喺香港機場安全翻到自己嘅家鄉㗎。點解你哋要阻止人哋呢？咁呢啲係叫和平理性表達咩？係咪一定要騷擾到別人哋嚇咁樣先叫爭取呢？ 明白。 即系我好愤怒啊！其实我自己喺观塘做嘢，我由考明街出去观塘道，其实我行都唔使5分钟。你破坏晒啲交通灯，咁如果有咩人命伤亡，边一个嚟赔偿咧？掉啲嘢落去铁路嗰度，嗰架车反咗，有边一个去负责呢啲人命咧？其实有冇用个脑去谂噶？而家我纳税人，我俾咗咁多钱你哋读大学、读中学，免费教育。你哋做出嚟嘅嘢係傷害返我哋嘅，係咪叫 养狼狗咬心口啊！ 好多谢晒陈先生，其实陈生亦都讲咗一个即系都好值得思考嘅问题啦，就系、是、示威者佢哋所使用嘅即系抗争嘅手法或者佢哋表达嘅手法咧，其实系越嚟越激烈嘅。唔单止咧个目标系向住政府啦，亦都咧系影响到其他嘅一啲嘅市民啦。而且其实头先啊陈先生所讲嘅一啲嘅安全考虑咧，都的而且确系嘅，即系有八月。昨日有人是将一些铁枝掟咗入去机铁的轨道上面，咁要港铁的职员即拎走啦。咁但如果佢真係拎唔走嘅时候呢，咁可能亦都真係会对于整个嘅港铁即係整个机铁呢嗰个安全构成影响㗎喎。咁点处理呢？同埋有 陈生又好，或者係我諗可能都好多朋友都有咁嘅諗法，我身边都有朋友会有咁嘅諗法都唔定嘅。但係呢似乎讲完啦，都是未讲完的，其实讲了他的观察之后，咁始终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就叫他停手，你就叫他不要搞事，你叫他继续行出来，咁政府的回应又怎样呢？所以那个论述要完整讲出来的话呢，你是纳税人，尤其是强调你是纳税人的话呢，咁请都要问返收我们人工的政府。 明白 官员做紧啲乜嘢？ 嗱，最后嘅答案当然就一定系喺政府嗰度啦。但系我谂，亦都真系要留意咧，过去嗰一段时间咧，佢哋用嘅武力咧，即系示威者所用嘅武力咧，系越嚟越升级嘅。即系譬如喺八月31号嗰日，咁有即系有警方咧，佢话喺铁路入边咧搜查到有啲人，佢哋背囊入边咧系带有汽油弹，当然冇点燃啦，咁同埋有火机嘅。其实呢啲都系比较危险嘅物品，同埋如果我哋睇翻咧，以警方嘅数字嚟讲咧，喺过去嗰两日啊，所即系掟到嘅汽油弹嘅数量咧，其实都真系唔少嘅。咁可能调翻转头，我哋都要问呢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当大家话去赞成佢哋争取系希望政府有回应嘅时候，个手段咧，个手段其实系咪应该需要商榷咧？大家喺做呢啲嘅示威行动嘅时候，有冇都顾及到其他人嘅安全咧？唔系讲紧就系佢自己安全，而系其他人嘅安全嘅。譬如头先亦都有听众提到佢哋做一啲即系宵夜嘅行动啊等等，而其实侧边是真的有民居在这里。 我相信呢一种的运动的趋向激烈，那种的抗争的现象呢，对不住，即我想是不会停止的。虽然我们是可以很冷静平和地指出这些的即问题在哪里，但是当即世界各地见到的类似的很深层次的冲突，官民的警民的国与国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冲突是得不到一个的协调，而且是抗日持久呢，我真的担心即使最后出动到所谓核弹的方案，即是说是紧急法也好，或者是解放军也好，甚至全城戒严都好，这个情况只是换来什么呢？对不住，刚才有多听众说的，哎，不要搞事了，但是我的研判都是说整件事变得第一地下化，第二是一种叫做我们叫做 frozen conflict， 就是说呢是一种表面上是冷却，但是下面呢是好像一个火山下面这样，是热腾腾，随时亦都会继续一触即发，更加多的野猫式的抗争呢是会继续出现的。所以即大家讨论问题，我都想拍下手或者拍拍手指就大家停了，我们谴责你了，这样。但这一种的态度好像等于有些人说你宣泄了情绪就行了，没事，不是这样的。即是我们的观察，我们关心的地方就是当一个政治问题得不到政治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呢，我们怎么说这些方法继续激发下去，它都会继续激发下去，因为面前的是大家看不到一个的转弯的余地或者转弯的机会。都俾咗噶啦，其實嚇個對話平台其實唔夠三日又胎死腹中或者壽終正寢咗啦，咁點樣行落去咧？咁所以呢啲問題希望大家都擺翻出嚟啊！你中意定唔中意係冇問題嘅，大家有自己嘅意見或者睇法。你擔心邊一方面嘅多啲，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嘅研判啊嘛，係嘛？但係當抗爭者佢而家你可以話老實講啦，即係佢可能已經係豁出去啦， 豁出去做呢啲嘢嘅時候，咁個問題就係問佢哋係自私地豁出去啊，定係為咗一啲嘢豁出去？咁嗰啲係咩嚟嘅咧？政府幫唔幫到佢哋咧？我哋作為市民，就算唔係企佢哋嗰度喺前線，我哋有咩可以幫到佢哋咧？呢個亦都係全香港市民應該要諗嘅自己嘅責任喺邊一度。 嗱，你話豁出去，今日警方咧有個咁嘅形容嘅，佢就係話係一個騎劫公義嘅社會浩劫。咁當佢豁出去嘅時候，其實佢想達到佢心目中嘅公義嘅目標，但係即係正如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去壓制佢，佢可能咧會係用咗一個地下化或者係更加野貓式嘅方法，令到你更加難處理。不過始終翻翻轉頭，如果你係想追求一啲公義嘅目標嘅時候，你係咪都應該商榷一下你自己所用嘅手段？ 我絕對明白啊，好多講和理非嘅研究或者文獻，佢話升級有多種嘅，唔一定要暴力嘅，非暴力都可以升級嘅。咁我哋都見到市民，就算係非暴力嘅和理非嘅，都喺度同最前線嘅抗爭者一起升級緊，即係呢個大家要留意嘅，唔係諗住嗌兩嗌，大家會割席嗰只。你睇下琴晚幾多朋友呼朋喚友咁入去東涌，揸車入去東涌去負責做疏散嘅工作咧，係咪？因為鐵路停啦嘛，係咪？大家喺度行翻出嚟嘅時候，大家入去疏散，你會見到整個社會咧係繼續喺一種崩緊嘅狀態底下，唔係話警方開嘅記者會諗一個好強勁嘅所謂生逼咧，就即係將嗰啲抗爭者描述為某一種人就可以叫做解決咗個問題。呢、這個咧其實係治唔到標，更治不到本嘅。 好，有張先生，張生你好。 系你好啊，系我想有啲意见发表，关于系八三一嘅， 系 咁样嘅。咁我睇翻嗰啲片段咧，我见到啲速龙咧走落嚟咧，系见人就打嘅。 你讲太子站系咪？ 系啊，即系系好恐怖嘅一样嘢。因为我发觉咧，而家咧即系我哋搭地铁咧，好似冇乜嗰个生命嘅保障。 嗯， 因为我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啊。十八岁，一个就廿几岁，廿几岁就已经系出嚟社会做嘢。咁十八岁嗰个咧就嚟紧就升大学嘅。咁佢哋都需要搭地铁，咁即系变咗我都好担心佢哋嘅安全，因为有时候佢哋都着黑衫。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我根本我保障唔到我自己嘅小朋友嗰个安全。即系我唔明白就话，即系我哋而家。身处而家呢个香港，唔系我哋以前熟悉嗰个香港，或者系而家个警察嗰、那个执法嗰个态度咧系好差，同埋咧我觉得系近乎疯狂，疯狂啊，即系其实即系我哋即系睇好多网上嘅片段，见到佢哇，真系打到真系，即系我都睇唔落嘅，即系我睇上面嗰啲片段咧，网上嘅片段，我睇唔晒，我唔敢睇。 咁你同屋企两位你嘅家人咧，即系小朋友啦吓，咁你会点同佢哋倾呢个问题咧？即系除咗担心佢哋之外，或者系希望大家即系尽快回应啲诉求啦吓，或者系处理好呢个问题之外，仲有啲乜嘢你觉得系可以做嘅咧？作为一个爹哋， 唯有就系叫佢哋小心啲嘅咋，我都冇咩可以做得到。即系我而家即 系 好老实讲，我而家对呢个政府系好失望。 系， 明白。 系完全好失望。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张先生啊。今日咧，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亦都被人问到，即系呢个太子站嘅问题啦。咁啊，亦都系有传媒问到佢，喂，睇啲片咧，其实似乎即系警方系咪都打一啲咧？似乎唔即系普通嘅市民咧。咁啊，李家超嘅说法咧，就系话你睇到嘅某一个片段，之前某一啲人咧做某一个人做咗啲乜嘢嘢，咁咧，但系亦都要睇埋咧，警方系掌握咗咧呢啲人系做咗啲乜嘢，必须要考虑整体嘅情况嘅吓，即系警务人员系需要整体咁样考虑嘅。 我唔知啊，我觉得即系政府官员开记招咧，通常都系咁答你噶啦，即系唔系点啫？系咪？即系讲咗等于冇讲咯。我就觉得即系叫大家话你信我啦，我有好多资料喺手嘅，迟早你会知道嘅。不过我有一点系话俾大家知，警方唔好去挑衅记者吓，唔好警记者影嘢咩都好，你去搞人哋，你攞强光射人哋，你叫人哋个传媒机构，然后就闹佢哋，呢、這个亦都系好清楚见到咧。警方的情绪是失控当中的。 今日在记者会里面也有传媒问到警方，就说你会不会请你们警队的工会收回曱甴呢个 冇错啦，冇错啦 吓。咁不过似乎警方唔系有一个好正面嘅回应啦。但系之前咧，其实我哋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即系人员咧就话过呢个咁样嘅称呼咧 是不理想的。但是这些言语的挑衅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呢？这个可能大家要留意。